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8集。猜出来了。一，第二是沈庙起晚了，谢景行昨日里三更才来，与他说完话已经是疲累的不行，回头睡得一夜无梦，待醒了都已经很晚了。沈庙极少起来，罗雪燕只当他昨日在朝宫宴上累着了，便让人特意留了饭食等沈庙醒来后吃。沈信和罗雪燕一大早就去兵部了，刚刚官复原职，还有许多要料理的旧事。沈秋和罗玲也不在屋里，因着罗玲要寻个新差事，沈信索性就让罗玲帮衬一下沈秋，也省得那些人欺负罗玲初来乍到。如此一来，这个全新的沈宅里就只有罗坛和沈庙了。恰好今日冯安宁给沈庙送了帖子，要沈庙陪他去挑些首饰，沈庙便让罗坛去了，拨了几个沈府的侍卫给罗坛，只说自己今日身子疲累，想在罗府休息一日。罗坛便不再说什么话，叮嘱了沈庙一番才离开。等罗坛离开后，沈庙让莫晴送封信到广文堂，莫晴应了一声就离开。时隔两年，定京城终究是起了一些变化，譬如曾经在宝香楼红过热闹过的，也曾当过红牌的刘盈姑娘，终是被那位痴情专一的莫公子以千两黄金的高价赎身。没有了一位刘盈姑娘，定京城却在这几年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已经失传许久的双面绣，一匹绣绢便可卖到百两银子。听闻那位绣娘不仅手艺出众，还生得美貌，连带着那绣妆也日进斗金。换个活法其实未必会更糟，没有人能知道迈出那一步后新的希望是什么。刘盈活得这般好，担忧着他的人自然也会开心。裴郎是个守信的人，沈庙在朝宫宴上看到裴郎的那一刻，心里就有了主意。裴郎已经得了傅修仪的信任，如此傅修仪才会将裴郎带在身边。虽然傅修仪多疑，那也是在成为君王之后变本加厉。平心而论，现在的傅修仪还是十分赏识贤才，珍惜贤才的。裴郎是胸中有沟壑的人，傅修仪一定会想方设法将裴郎留在身边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如今傅修仪检验了裴郎的贤才，就该检验裴郎的忠诚。他不能贸贸然地去见裴郎，免得被傅修仪怀疑。这一颗足子还未过楚河汉界呢。拿件斗篷出来吧。白鹿和霜降正在整理屋子，闻言好奇地问道， 姑娘可是要出门？ 嗯，有些事情要去做。白鹿和霜降便不再说话了，谷雨默默地上前给沈庙梳头，惊蛰已经去寻斗篷了。无形之中，沈庙的几个丫鬟对他的命令都是立刻服从，若是有人瞧见必定会惊讶，便是宫里调教的丫鬟们也不见得会这么的麻利镇定。等出了府门，莫晴去广文堂了，沈庙便叫了阿志。沈庙如今和沈秋的一众手下亲近了不少，当初在西北的时候，沈庙给沈秋出了不少兵法上的主意，这自然都是他从前在傅修仪的幕僚那里听来的，不过是依葫芦画瓢，只是看在别人眼中便觉得沈庙神机妙算，有将才。那些兵头都是粗鄙的大男人，却也佩服沈庙的脑子，倒是对他尊敬了许多。沈庙对阿志说道，今日出门一事不要告诉别人。阿志心中一个机灵，他笑中的本来是沈秋，此刻也觉得在沈庙一双清澈的眼睛下压力倍增，他点头道， 是。 阿志给沈庙寻了一辆普通的马车， 这马车不引人注目，更不会有人认出来是沈家的马车。原因无他，昨日沈庙得罪了那位秦国来的明安公主，明安公主和黄甫浩住在离这里并不远的眼镜巷中，万一若是碰到了明安公主找沈庙的麻烦，那就坏了。这公主骄纵得很，秦国侍卫众多，真要出了什么事，等沈信夫妇再带人赶过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只是阿志心中还是很疑惑，离开定京城两年，若说定京谁和沈庙有交情，也就是冯府的大小姐冯安宁了。可今日沈庙推了冯安宁的邀约，分明就不是去见冯安宁。阿志心中胡思乱想着，想着罗谭从前在罗家和罗谦讲的那些个话本子故事，心中一个机灵。若真的是什么公子家人私相授受的戏，阿志就算是拼了命也得将此事告诉沈秋。他们沈家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小姐，怎么能够被不知道哪里来的野小子给拐跑了去？却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沈庙要去的地方是风仙当铺。风仙当铺还和两年前一样，依旧是门庭冷落，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宝贝能在这里典当的。沈庙下了马车，阿志紧跟其后，金哲和谷雨也跳了下来。阿志还没有来得及打量，就瞧见沈庙已经径自往典当铺走去。那还在用帕子擦拭桌子上灰尘的小二就见着四个人往这边前来，为首的人穿着斗篷，将斗篷的帽子往下一拉，露出一张清秀的脸，分明是哪家娇养的姑娘，通身的贵气可让人不敢小觑。他讨好地笑道： 啊，小姐可是要点到东西？ 沈庙瞥了他一眼，当铺的小伙计已经换了个人。听闻自他们去小春城后，风仙当铺也关了两年，也是前不久才重新开张的，却不知那位红菱姑娘和季雨叔还在不在。我找红菱。沈庙开口道。小伙计一愣，仔仔细细的又再次打量了一番沈庙。沈庙平静地看着他，小伙计顿了一下，连忙道： 请小姐稍等着。 说罢转身钻进了后堂。片刻之后，有红衣女子前来，身后跟着方才的那位伙计，依旧是一身红色衣裙，容貌颇有风情，比起两年前更加的摇曳多姿。红菱瞧见沈庙，眼眸凝了凝，忽而笑道： 许久不见，小姐生得越发出挑，让红菱眼睛都睁不开了。 这一番有些放肆无礼的话被红菱说出来，却也不见得有下贱的感觉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爽朗。沈庙微微颔首，红菱又是一笑，说道： 老规矩，小姐随我来吧。不过…… 他纤纤玉指一指阿志，娇笑道： 这个傻大个儿可不能跟了。 阿志性子活泼，不比莫晴冷漠，被红菱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老板娘指着，脸倒是红了。不过他还是坚持道： 属下跟着小姐。 你在这等着吧，我去见一位朋友，金哲和谷雨跟着就行。沈庙语气坚决，阿志便说不出反驳的话了。倒是红菱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大约是没有想到沈庙看着这么个娇娇小小的人儿，每每却将自己带过来的侍卫教训得服服帖帖的。而且不管是莫晴也好，阿志也罢，都是打心眼里的尊敬沈庙。一个有本事的属下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傲气，在沈庙面前这些人却是一点傲气也无。沈庙是个有本事的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